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1月22号，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，本市已完成4架宫颈癌疫苗招标、采购及供货准备工作。20岁至45岁的适龄人群可在居住地附近的接种门诊预约接种。从21号19点至22号的6点，北京市平均降雪量0.1毫米，西北部0.5毫米，西南部0.2毫米，东北部0.1毫米，城区和东南部均为微量降雪。北京昌平3326套共有产权房1月23号起申购，这也是北京市实行共有产权房新政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批共有产权房。2018年春运将于2月1号开始，北京市2月也将启动春运模式，公交车将增加180部机动车。为加速中关村科学城建设，北京市海淀区出台创新发展16.45%，为工商企业减少电费支出603亿元。匈牙利乒乓球公开赛21号进行了男女单打和双打决赛，中国队包揽全部4项冠军。 我用所有时间来堆积对你的思念，只因为你曾对我说爱我，别让时间冲淡我们真实的情感。虽然相隔遥远两地之间，尽管多少风雨，我依然在这里等待你给我的消息。想你，虽然你已远在他乡，拥有自己理想，我用深情期待你的轨迹，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关怀，托付野心飘向你身旁，痴心的等候没有缘由，你将是我唯一。心飘向你身旁， 将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将是我唯一的爱。 虽然黎明在影视剧当中常常扮演硬汉的角色，但是呢，他的歌曲当中偏软性的情歌为主。刚才呢是一首柔情的情歌代表，堆积情感来自于黎明。说到 Coco 李玟，我一直觉得她是目前为止歌坛生涯非常成功的女歌手，有两首可以流传的经典影视歌曲，一首是《卧虎藏龙》的主题歌《月光爱人》，另一首呢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邀请李玟为动画片《宝莲灯》演唱的主题曲还有插曲。马上分享这首正是《宝莲灯》的主题曲，来自于 Coco 李玟，想你的365天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， 情商高低就是意味着你能不能做自己情绪的主人，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人生格局的大小。高情商的人既让人特别舒服，也不会委屈自己。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从今天开始，学会控制情绪，甩掉过去的抱怨，提升情商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